李杰朝鲜人和平统一协会26号发表一项声明，谴责了南朝鲜当局天怒人怨的反人权行为。声明指出，南朝鲜当局在第三国集体引诱并绑架朝鲜年轻的女职工，把她们别有用心地利用于同胞对抗，并强调应当采取一切措施让受害者家属同自己的女儿见面。